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呢个陈包养呢个二奶小三篇，都仲系二奶篇。 话讲第五集啦，我哥， 但系唔同啊，即系完全唔同啊！呢个讲嘅嘢，咁啊，即系呢个大概年代就90至2000年代啦。 你头先就讲，你上一集就讲紧布列车司机，80年代尾， 80年代尾90年代啦。 咁而家就 90年代2000年代啦， 90至2000年 ，OK， 系啦，因为我哋唔知阿公子都系应该系90年代识阿蓝妹， 唔会， 识阿蓝妹噶嘛？ 唔系，如果据我所知，应该系2000年打后。我识佢哋嗰次2006年 计咗条数嘅，计条数嘅。我想讲嗰我都爆啲嘢俾你，你都唔知嘅，你都知你唔记得嘅啫。 OK， 啦，但系未讲呢之前咧， 因为千禧年打后嘅事， 未讲呢啲朋友嘅包二奶嘅嘢之前咧，咁我哋就讲下即系 新闻 啦， 上个礼拜嘅新闻， 上个礼拜嘅新闻啦， 系 咁另一系讲得最夸张啦，就有一个系咪巴打嚟嘅呢啲，都算系咧战男一个啦。咁我觉得系咩啦？咁就死喺边度咧？死喺神啊，唔系死喺万家拉虎王。 喂，你唔好讲错，你讲错有冇人用你？ 系佢死喺个万家拉虎王身上。 万家拉虎王咁犀利咩？ 我唔捻知啊，我听未捻听过。咁即系话说佢啦，咁啊就即系以零一嘅报道啦，因为零一系报得最捻贱噶嘛。苹果都唔够佢贱，哇！而家零一咧系苹果化得好捻紧要。 苹果而家高唔同咗啦， 民主 斗士啊，分分钟有机会攞诺贝尔和平奖，我老 细系啊 ，OK， 咁啊，咁啊，我又梗系讲最贱嗰个啦，零一啦，即系嗱，首先嗱，我讲下啲传媒先，咁多个新崛起嘅传媒啊，好似咩立场新闻啊，咩端传媒啊，甚至我哋朋友啊，即系我识阿容乐琪噶啊，佢哋嗰个 富人 啦，咁样会啊，即系收风嚟讲，我觉得。咁喂，富人未嗰班，即系收风嚟讲咧，零一算系閪噶啦。 点解？ 即系你成日俾资料都错啊！即系嗱，消息报道嗱，大家要清楚啊！政府咧，其实咧就会同政府有啲部门有啲人咧，就会同呢啲传媒就相熟嘅混熟嘅。 嗯。 咁开头就咪扇啲风出嚟，就我嚟测水温嘅。 嗯。 啊，咁咧通常咧苹果同呢个政府嗰个关系咁唔好。佢啲料都準喎，即係佢嘅消息人士啊都準喎，另一係報幾次都流嘅，都係唔準嘅，近期啊， 會唔會人哋特登放毒俾佢啊，俾啲隔流？ 係咪自己作啊？可能佢連啲咩消息人士都冇啊！最近期啊，講嗰、那個限聚令啊，佢又放寬夜晚同埋兩條油噶嘛。 唔系依个系所有传媒都讲，放宽夜晚同两条。 另一讲先嘅， 佢但系后 你信我，我跟得几密，你见到我跟得几密噶啦。另一我系好清楚，立场都 即系可能系佢讲完，其他人跟佢讲，点、不知就濑嘢 濑晒。佢又再捻流，我都唔明，亲政府噶，佢当然佢表面就唔系亲政府啫，佢内里佢嗰啲，佢嗰个老细啲亲政府噶，竟然系苹果啲料系准过佢。立場啲料都準過佢，我嚟撚跑喎，真係聲俾你聽。咁當然啦，而家冇辦法啦，即係時代轉變啊嘛，即係要花生化噶嘛，知唔知啊？咩叫花生嚟英文點讀啊？甩屎呢個咩嚟啦？ 偏能啊嘛，花生台你老友都知咩？偏能 .com 啊嘛， 偏能啊而家啊呢個偏能，因為 係啊，你唔好有個 S 音啊，變咗賓州噶咯喎， 咁冇辦法。咁而家成零一都要編立化啦，咁報咗開頭就呢單嘢啫，淨係話個男人上咗一個佢同事嘅屋企，咁就傾公事，跟住就絕死咗。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咩事㗎啦，因為凌晨一點。 個女同事屋企女下屬 啊，女下屬。 凌晨傾公事，即係講都冇人信啊！ 大家都明咩事 啦。即係個問題係佢嗰個嗱。因为嗰个男人就讲唔到，已经冇办法啦。 冇啊， 一世都讲唔到。系嗰个女事主，即系嗰个女事主话，即系唔系我，即系我唔介意你咁讲。 但係你講出嚟人哋信先得㗎，即係你明唔明先？嗱，即係有言論自由，我完全絕對相信。但係你有冇可能話你同個麻甩佬夜晚凌晨 死無對證、啊？ 即係個上司去到你屋企嗰度，跟住就坐喺你張牀上面傾公事，冇、啊、即係咁啊！真係又真係咁講喎， 咪得咯？咁佢人講你信啊嘛。 O K。 咁咧嗱，其實其他啲所有傳媒咧就講到呢度算㗎啦。 嗯， 阿鼎龙就话呢条女系住喺唐楼嘅啫。 反而你头先讲嗰个就冇讲系唐楼。 有，你零一已经有讲啦。 我而家 kick 翻出嚟。 啊，零一已经有讲啦。OK， 你而家 唔系佢讲啊，佢话西营盘。 西营盘个唐楼 系嘛？呢度西营盘啊嘛。 西营盘唐楼。 OK， 当佢唐楼啦，当。 已经其实好似苹果都系咁卖噶，都唐楼。咁啊都唔紧要啦。跟住系零一讲啦，跟住咧就喺佢个嗰个男人嘅尸体里边咧。 唔係屍體裏邊， 唔係袋， 係個袋，揾到兩係啦， 呢個屍體個袋， 係個袋， 個袋， 即係個三袋褲袋， 三袋褲裏邊就揾到兩樽壯陽嘅產品，係叫萬加拉虎王， 萬加虎係好，係 一單新聞一出嚟咧，咁當然我就覺得麻煩煩啦，啊，嗰啲網友就要問屌你咯，咪喂，嗱當然有啲網友就會走嚟問，唔識牛哥，識牛哥咪唔使死咯，喂大佬，我真係有時我唔敢保證。如果你老公 話聲俾你，唔係咁，唔係講講先，我講埋個新聞先。佢就話咧，調查得悉咧，佢有心絞痛同血壓高。 係， 咁咧就查個真正死因啦。咁咧就有醫生講，大部分壯陽藥品有用作治療陽痿嘅色多芬。 色多芬係咩咧？ 成分，我真係唔知啦。 色多芬咪即係偉哥咯。 哦 ，OK。 偉哥成分咪色多芬咯。 咁咧就話可引發心臟病患者心肌梗塞。 嗯。 中國有心臟病嘅咧就唔可以用嘅，即係嗱咁我嗰日咧一睇完我就即刻，因為你送嗰啲神山虎俾我啦，即係好可惜啊！我阿啱仔從來都未 飲， 從來未幫襯佢哋買神山虎，真係唔好意思。 OK， 遲啲有機會一定同你買，好多位可能買嚟送俾網友都唔明啊。咁咧就即刻睇個包裝，咁咧原來咧神山虎就淨係話唔適合細路仔同埋孕婦嘅啫噃，即係其實係。基本上咧，可能因為佢係有少少天然成分咧，反而冇咁多要求喎。因為如果嗰啲可能直情話你有咩， 唔係佢都有個要求嘅，每日唔好超飲一超過一包嘅。 我明白， 都有呢個要求嘅。 係咯，咁我即刻放心曬啦。 Okay. 即係你明唔明？即係我即刻鋪上去我哋個 Google 度同你澄清一下，你嗰啲係天然嘢咯。 咁我唔怕嘅，即係講真，即 係咁即係偉哥都係唔係個個食得。 啊，伟哥系噶，其实 唔系，不过我听知道不嬲都系要有医生 试噶嘛，其实 即系其实系咪药房都 其实你知唔知咧？其实伟哥咧，你喺香港买咧就咁贩卖，你冇医生试咧犯法。佢第一， 但系点解我听人讲话呢个有伟哥，即系咪咁容易？但系好容易买到嘛？ 因为大陆唔犯法啦嘛。 唔系，我听好多香港人话啲药房 唔系， 我唔买得俾 香港唔买得，你都唔买得，你都唔买得。 即系如果我阿 冇医生纸， 我阿恩仔。想去藥房買偉哥係買唔到， 因為色多芬咧，色多安定色多芬啊？ 色多芬， 色多芬咧係喺香港嚟講係第一類毒品，係毒品嚟嘅其實。 哦，咁我真係嗱，即係 危險藥物即係毒品啦。 嗱即係咁講，行入間藥房其實應該藥間間藥房都有偉哥噶啦。 嗯， 即係如果我阿恩仔同你阿刁文牛，就咁行入去話啊邊個邊個阿哥哥仔可唔可以俾粒偉哥係買唔？ 理論上唔賣俾你。 理論上咁實際上 做生意就未必有理論呢一樣嘢嘅。 明白。 咁做生意都有一個理論上都會賣俾你嘅。 明白。 啊，你理清楚呢一樣嘢啦。因為其實個醫生紙你有咗醫生紙，你有賣好多噶嘛，係咪先？咁佢就 但就血壓高同埋心臟病係唔識得嘅。 係啦，就聽醫生意見啦。即係甚至我神山虎都係㗎。我哋嘅新加坡網友佢都有啲心血管病㗎。係。咁佢自己都係聽佢醫生講就 唔好飲咁多神山虎。 唔係照飲。但係呢佢食開嗰隻降血壓藥呢就減半囉。佢飲神山虎之前嗰日就減半囉。 即係佢有同醫生講過話會飲神 山虎。佢問過佢係醫生。即係新加坡就唔同佢醫療好撚過我哋。屌你老母香港一百萬倍啦唔該㗎。即係會同你講。咁醫生佢當然建議你唔好飲呢啲咁嘢啦。都一定係㗎啦。但係咁嘅話咧，你咪要適量去調節你自己咯。咁譬如你食開血壓高啊、血壓低嘅藥嘅，咁你咪將份量減半咯。 哦，咁即係可以同埋啲網友講埋喎。 但係我坦白講喎，我係同啲網友講咧，你有呢啲，你一真係問咗醫生意見，你先至好買喎。 係啊。 新加坡網友咧點解咁信任我咧？ 嗯、 就係因為佢第一次嚟香港，就諗住幫我買神山虎。 嗯。 咁我已經帶埋神山虎去諗住賣俾阿新加坡網友。新加坡網友同我講，同我講過佢食緊呢個降壓藥，我即刻唔賣俾佢。我即刻唔賣俾佢，你可以問得阿新加坡網友噶。 嗯。 啊，嗰只我冇賣俾佢咯。跟住第二次，第二次啦。咁啊，新加坡個網友咧就同我就翻嚟揾我玩，即係翻嚟揾我係玩嘅啫。咁就話佢可以飲神山虎嘅，就我會減咗藥，減咗佢嗰啲藥，咁就可以飲神山虎。咁啊，應該係醫生同佢講噶啦。 咁即係第一次。 嗱，我唔知佢係咪作，但起碼佢有人同佢講，佢咁同我講，佢可以飲嘅，咁我先忍埋俾佢。我係可以連生意都唔做啊！話聲俾你聽，你記住。 唔係，咁係咪即係第一次？佢都同你去玩， 系 又想买， 次次都同我玩噶、 okay, 即系唔系第一次嘛，啊、即系就想顺便买埋架， 系啦， 但系你就唔肯卖俾佢。 唔系我开头都卖俾佢嘅，但系佢话咗佢自己有呢个心血管病， 即刻唔卖， 我即刻唔买。 明白？ 喂，我系成个都好捻简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喂你，喂讲真，你而家买紧一只如果用我买一只货品，系会令你瓜柴嘅，我宁愿唔买噶啦。 哦，咁样。 喂，我應該有我自己嗰個做人嘅原則啫嘛，係咪先？即係首先有一樣好奇怪，我唔可以即係好 sure 知道佢真正嘅成分係啲乜嘢，佢有冇可能溝啲西藥，我唔知嘅。其實我自己唔清楚，我只係信佢嘅包裝啫嘛，係咪先？係咪先？咁我要更加去對我呢、這個我對我自己嘅負責任啦。呢、這個唔係對我嘅產品負責任，係對我嘅負責任。如果譬如咩網友？咁然之後有啲咩冬瓜豆腐嘅，我咩唔？ 喂，咁我又想問 一樣，我就咩唔起啊？ 唔係，咁我想問你啦，即係如果即係男人嚟計、真係如果有啲長期病，係咪如果要食呢啲嘢，真係要問個醫生先咧？ 最好啦， 即係係咪咁可唔可以？ 最好啦， 即係大概你即係以你嘅認知應該。 嗱，因為你清楚，神山虎佢唔係一隻壯陽產品嚟，其實佢係保健產品嚟，佢通血管，係令到你個心血管通暢通。就而形成你冇咁容易爆血管嘅，因為你個血管脹大咗，擴充咗，咁你咪血咪行得快啲咯，咁你咪唔會淤塞咯，唔會淤塞咯，咁某程度佢一個健康產品嚟嘅，保健產品嚟、 okay ， 應該日日飲嘅，其實 即係男女都飲得嘅、 啊，其實你應該日日飲嘅， 即係可唔可以咁講？神山虎男女都飲得， 唔係應該咁講，依家日日都飲得 ，OK， 日日都可以飲嘅、哦，但係當然啦，我哋即係要佢生意啲啫嘛。 Okay. 即系佢会壮阳就系佢嘅生意翻嚟嘅，其实咁样，所以我先放心卖啫嘛。其实我有个理由啊，好唔好，我唔中意自己卖广告嘅。因为我会有一集专题广告嘅。 O、okay. K，、即系讲下咩万家啦。 我有讲过呢个唔系我冇做过万家啦虎呢个统计嘅，我就净系讲咧呢一单 case。嗱，你记住啊，佢系咪真系飲食咗呢個萬家拉虎死嘅咧？ 唔係，佢發現嗱， 係啦，佢係發現兩樽萬家拉虎喎，冇解剖過嗰條，暫時咪冇啦。 嗱，我就唔係睇呢度喎，我同你睇啊，睇唔同。我後屘嗱，呢度另一個新聞咧就講話個男子46歲啦，咁我後屘再跟進咧，發現咗原來嗰個女事主都係46歲，即係兩個都係46歲。 啊， 咁我就喺個 group 即刻講啦，喂阿哥。做男人你馬上復，嗱佢應該嗱99999馬上復啦， 我 咁講啊， 我明白嘅，大家我明白。 即係你嚇，即係 唔好笑呢條友，真係死咗啦 ，OK？ 係 啊， 咁如果有馬上復，我46歲，即係如果我覺得我應該死喺一條細我自己20年嘅女係值得啲啊， 值得， 即係你明我意思先？即係如果你咁樣，喂同年46歲阿姐風雲遊傳極都46歲啦，即係好唔抵啦，牛哥。 我就好撚簡單嘅啫。即係其實你有冇證據認為佢死喺孟加拉虎身上咧？ 唔係，而家就嗱個新聞都冇話佢死喺孟加拉身。 嗱，而家淨係話呢個 揾得到兩樽， 淨係呢個男士佢有心血管病啫嘛。 心血管病 係啦。喂，坦白講，你睇埋另外睇埋佢個新聞喎，呢、這個男士係去咗一個唐樓去見佢幽會嘅唐樓喎。嗱，我啱啱喺呢個一個鐘頭前。就喺你屋企樓下，唔係你依間公司樓下，就行上嚟二樓啫 ，OK。咁好好奇怪嘅，你呢度啲教線低嚟噶嘛？我就要上三樓，行翻落去二樓嘅，先至去到嚟到呢度啦。呢度因為點解咧冇啲，因為啲啱啱有啲人倒緊垃圾，咁我要行啦。喂，我係行咗三層樓，我嚟到呢度啊，我都唞咗半個鐘頭。 講真，如果呢個男士係可能住喺堂四，嗰、那個女士住喺堂四樓、堂五樓或者堂六樓，喂，你行，你有心血管病，你行咗上去，你已經瓜得啦，講真。 喂， 男士我真係瓜得喂。喂，坦白講，如果坦白講，我唔知啊。如果我係上嚟優惠嘅，即係恩仔你係一條女嚟嘅，我就優惠嘅，飲埋神山寶，我而家已經瓜咗啦。喂，嗰、那個心跳跳得幾恩快啊，我自己。喂，大佬，所以喂係咪即係飲呢一食呢只產品令佢瓜柴，即係冇人知嘅喎。我反而係覺得你行呢，你喺行呢條唐樓行到你瓜柴嘅啫。 喂，又首尾呼應，上個禮拜咪話大陸啲女全部住唐六樓，咁你嗰陣時溝女住唐六樓，你咪撲街係咯，阿龍。 係啊。 咪嗰只系后生， 系啊后生啊！ 你话一系咪咁讲六楼真系唔掂喎？ 我一阵讲嗰个女仔咪住唐六楼， 你阵间讲嗰个阿 Red 啊？ 唔系， 我阿陈慧琳 啊，即系结住 翻版陈慧琳， 翻版陈慧琳啊嘛，啊，佢咪住六楼，同埋阿燕子啦，我哋阿燕子啦吓 ，OK， 系同阿燕子一齐住六楼噶嘛，哇，好恐怖啊！ 即系佢当年好穷喎， 都几捻穷啊！我听你听，好啦，即系。我又唔好取笑人哋食呢啲嘢，因為我成日講我好簡單嘅啫。一個四十幾歲嘅男人點解要飲呢啲嘢咧？廿零歲嗰時候， 佢四十六歲咯， 係你拼搏啊嘛，你為咗你嘅將來努力啊嘛，你拼搏，咁你就做到虧曬啦。講真，你喺度捱，因為你捱到而家高級啲，咁你梗係要 佢係做飲食業啊，時間好長， 係有時就好辛苦啊，做飲食業添啊，咁你捱咗咁耐啦，咁到你四十幾歲事業有成啦，啊，因為佢都係上司嚟噶嘛。事業有成啦，咁當然係希望想揾翻啲廿零歲嗰個感覺啦。其實飲神山苦粥都係咁嘅啫嘛，係咪先？咁樣所以你唔好笑人哋四廿零歲要靠呢啲咁嘅藥物啦，因為廿零歲嗰時候你真係為自己拼搏過，你搞到自己五勞七傷，係咪先？咁到四廿零歲，你想又攞翻廿零歲嗰種體力啦，你又冇啦，但係你又有無限嘅錢喎。同埋無限嘅權喎、哦、權力喎、哦、嘅地位喎、哦，咁你咪攞呢啲咁嘅產品嚟食下啦。我成日覺得 O K 嘅喎，只係問題係你唔好行上六樓嘅，我話俾你聽。你真係我冇理由做我之前做三百下嘴唇壓嘅喎。 唔係，仲有嗱，我即係呢段嘢就最慘就係個對手係同年紀啊嘛，四廿幾歲阿姐啊， 四廿幾歲可能好撚靚咧。 咁系， 你有冇见过我女神啊？ 唔系四廿 嗱，琴日嗰幅相你有冇见过啊？阿女神同佢 松啲啫嘛， 系啊，女神同阿某某女一齐影相，同年嘅佢两个应该可能某某女仲后生过，仲 嗱你女神系周迅啊，翻版周迅， 翻版周迅，我都好谂到明星， 好似阵间你想讲翻版陈慧琳， 系啊系啊，咁样咁你睇下啦，喂，佢拍埋阿女面前，系咪先？喂，阿女可能就后生过阿周迅嘅、哦，翻阿小周迅嘅、哦，系咪先？但系个样行出嚟好似阿妈嚟个女咁样、哦，你见唔见到？系咪嗰幅相？ 唔系嗰啲美晒牙，你唔系咁夸张。 等等都 OK 啦， 两姊妹啫， 我咪系咪先？佢几多？我做两你老尾啊，两姊妹， 即系一个大家姐，一个细细妹啫。 咁唔系啦，一个老母同一个女啊。 唔会。 OK， 好啦，即系呢度就暂且打住啦。咁啊，當然啦，都講翻我哋嘅正題啦，即係我哋唔好成日拉布拉十九幾分鐘。你記住喎，呢一講戰艦其實呢嘢產品呢啲咁嘅 case 其實係戰艦嘅一部分嚟喎。 咁㗎啦。 其實戰艦我你知道戰艦俱樂部係以前都係講呢啲嘢㗎喎，即係以前叫戰艦手記嗰時候都係講呢啲嘢㗎喎。所以咧，其實呢個戰艦嗰部分唔係拉布嚟㗎。 嗯，唔係。咁 我只係講翻正題啫喎，而家。 嗯。 因為我冇諗住講呢樣嘢㗎噃，係有單新咁嘅新聞，搞到我好似代言人咁，咁我覺得我撚煩，咁我咪略講下咯，即係我肯定有啲網友講，哎呀牛哥你都買呢啲咁產品，你梗係唔夠膽講，屌你老母，我唔夠膽講，我乜膽就夠膽講啊，你都知撚先，我唔會為買一隻嘅產品， 唔係不過始終， 屌你老味，我係驚嘅大佬，你嚇我唔到啊，呢個渣佬咁講啊，你我係唔會驚嘅， 始終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佢話天然成分嘅嘢就好，即係或者少少中藥成分嘅嘢會好啲咯，就好過西藥成分嘅，即係感覺上啊。 乜嘢都係啦，咁講真啦，食甲竹桃嘅中藥啦，你唔好食甲竹桃，一食完你瓜柴啦，係咪先？周街都有呢啲嘅甲竹桃樹啦，係咪先？即係同嘅藥物咧都要小心嘅，包括孟加拉 亦都包括攞佛仔啦，係先 ？OK， 好啦，唉，唔好講翻呢一樣嘢啦。咁我哋講翻呢個陳包樣嘅，應該係90年代至2000年代邊啦、 啊？應該過2000年噶啦，以我印象中。因為我識你，但 你想講邊單先？你想講我嗰單先？你講公子嗰單先？ 你嗰單同公子嗰單都係同年差唔多，但你嗰單做早少少啦。 我唔係嘅，公子早我少少。公子同阿布一齊早我好多添， 同阿布一齊早你好 好多添， 係咩？ 梗係啦。 OK， 咁你想講邊個先？ 哇！咁我認識佢嗰次，我哋咪一齊好耐咯喎， 好耐噶啦。 嗱，我嗱印象中我認識阿公子就2006、2007咯。 誒、哎，你唔好理啦，誒、哎，你唔好理先啦，你唔好。 即係當其時佢哋認識咗幾耐咧？佢同阿布 應該認識咗好耐咯。 咁你再認識阿翻版陳慧琳係幾時先？ 同年咯， 即係同年，唔係 前幾年啦，前幾年啦， 前幾即係我認識你嗰次，你一定係已經同阿陳慧琳完撚曬啦，完撚曬啦，完曬好撚耐啦。就講緊係大概你印象中係幾耐到啊？ 咁啊，應該係90年代尾咯， 即係 90年代尾，九幾年咯，因為嗰幾年我先係拍拖啫嘛，跟住到一大概2000年，我睇你老母啊嘛 ，OK 咯，咪又係屌少 少，即係可能係即係你同阿陳慧琳正式分咗手， 嗯， 幾年之後再見翻係咪應該？3、4年，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就應該係你應該係2002、2003年咯， 系咯系咯系咯， 即系咁上，即系过咗千禧年 啦， 因为佢嗰阵时都， 咁你想讲边个先啦？ 咁梗系嗰陈慧琳啦，靓啲啊嘛，我都曾经谂过佢啊， 得啊，真系几靓得我， 唔系真系， 坦白我就坦白讲，佢系我一世人，即系嚟讲屌嘅女人最靓， 佢嗱好老实， 身材又好， 即系我识佢嗰阵时， 但系佢嘅身材唔系高瘦平啊，记住啊，佢唔算高，哇，佢嗰对灯屌你老味都好咁大噶。好得噶， 即系佢一定唔系高瘦平。 系啊， 佢有身形，佢咩？ 大巨大啊！有丝啊！呢你讲呢个流啊！呢啲啊，高瘦平好。 佢八字波啊嘛，人哋话。 唔系咁啊， 唔系咩？ 笋形啊！呢啲波靓到仆街，话声。 唔系我听阿波。 要乜有乜啊？话声咧，系唔够高嘅，即系 佢又唔系好矮嘅。 咁咪唔算高，唔算高， 唔算高，唔系矮咯， 唔算高。咁咪咩咯？咁啊，识佢嗰时候。咪成日出嚟玩咯，又系喺嗰啲 朋友介紹嘅，我聽你講，阿燕姿介紹嘅， 燕姿嘅 friend， 燕姿嘅 friend， 其實又係一個好奇怪嘅事嚟噶。咁講嗰陣時候咧，就我專屌咧阿燕姿嗰啲朋友噶嘛，同埋我契妹啲朋友噶嘛。嗰時候我有兩個中介噶嘛，其實唔係中介嚟嘅，朋友嚟嘅啫。咁呢兩個朋友就專介紹女幫我屌噶嘛。 嗯。 啊，咁啊嗰時女又即係貪香港仔噶嘛。咁我每次， 唔系我先听你讲，你得阿 Sa 姐未搞过啫嘛，好似 唔净止阿 Sa 姐都冇搞过， 咪 Sa 姐咯， 系啊 Sa 姐啦 ，Sa 姐啦 ，Sa 姐啦 ，Sa 姐未搞过嘅啫，咁我细妹未搞过 ，OK， 系咁你记得细， 我细妹个真细妹都冇搞过咁样，猪点搞 ？OK， 嗱咁样咁嗰时阿燕姐阿燕，诶屌你阿燕子啦，阿燕子咪介绍阿陈慧琳我识咯，咁佢好奇怪嗰个经验系， 佢湖南妹啊， 系啊，佢湖南妹啊， 多情，相对多情， 相对多情， 真啊， 咁啊，其实一早识噶啦，其实已经熟噶啦，即系唔系熟一识啦，咁啊一路谂住我冇谂住搞佢，因为我谂住哇， 唔系咁佢靓，你唔搞点解？ 我都 谂，喂， 我 有喎，唔系有冇得 你 俾唔俾你搞先？即系好老实，你唔好成日 知，我一完全唔知嘅，我唔完全唔知。 即係當年你同一齊玩，你就唔知你 係啦，但係因為我同一齊玩嘅時候咧，咁我都有其他。 問先， 你一個問先。 嗯， 我咧即係一日出嚟玩嘅時候，我都帶女噶，因為我係預咗有女食，我先出去玩噶嘛。 咁講翻先，當年你出去玩， 嗯， 咁啊，阿燕子中介帶幾多條女出嚟？咁你有幾條仔？ 其實唔係咁樣， 即係大概點樣玩？ 唔係咁樣計，即係唔係我自己出嚟玩？即係嗰頭嗱，譬如佢哋 即係點樣玩法？ 好多條燈噶嘛，都係呢啲 pub 啊、八三八啊，啊咁嗰啲咩夜傾情啊、點三八啊、夜貓啊、水晶宮啊，哇！嗰啲大家熟噶啦，咪先？即係唔熟嘅呢啲，即係聽下我嗰啲幾耐喺啲地方玩啫嘛。亦都算一個屬於當時嘅朋友場啦。啊，喺嗰啲場玩啫嘛。 O K， 明白。 咁我系唔会冇女噶嘛，我系未去巴，未去嗰啲巴之前，我已经有燕子或者我契妹 介绍啲 friend， 介绍女俾我识。我知我今日屌呢件噶啦。 哦，即系会带佢哋去玩啊。 带埋出嚟，我已经知道我一 咁你 通常你 咁當然啊，當時啊陳慧琳都喺度，咁啊載埋一齊玩啫嘛。 唔係，咁你有幾條仔招呼咁多條女啊？ 哦，即係好撚多女啊，即係好撚多，好撚多仔， 仔都多嘅，即係成班一齊。 成班啊，喂，我俾曬啊，我屌你老味，黐撚咗線啊！ 明白，咁啊明啦，明啦，即係一大班人。 係啦，有一大班女。 咁啊，其中啊，陳慧琳都成日出嚟同你玩嘅，即係有一齊玩。 但係我就唔係唔想幫佢， 因為每次都有 機會，每次都有機會。咁到有一日。咁啊，我又去玩，咁啊，我冇女喎， 即係見過好多次啊，同見過 好多次噶，有傾偈，咁我 feel 唔到啦，係咪先？咁之後佢都幾好樣噶嘛， 靚女。 咁跟住阿燕姐姐話：，阿陳慧琳啊，咁啊，你帶佢走啊，咁咩？我話黐線，唔好講笑啊！我問咗佢，佢得噶，話得，黐線。 喂，佢叫你帶佢走嘅意思係俾幾錢啊？ 五嚿。 即系你不嬲，如果阿燕子介绍啲 friend 咧， 都系五嚿。 O K， 得明。 即系上次我同你食饭咧，喺谭鸭月食饭咧，嗰条女咧仲系一条女噶。 哦，得啦， 嗰条女都五嚿啦。 哦，咁样得明 啦。你记得啦，系咪先？ 哇，我睇佢嗰个唔得啊，嗰个好差。 嗰个好差咩？咪嗰个波好咁得嘅又。 可能年纪大啦。 系啦。 即系真系好多年前啦。 系啦系啦。 2020、2019 年。你又见过我最捻多波过个嘅女噶啦？你见过最多噶啦。咁啊咁啊咁啊！我话黐线，因为我同我阿陳慧琳都熟噶嘛，我黐線嘅都，跟住我啊過咗一日啦，咁第二日我又約翻阿燕姐姐出嚟， 即係嗰晚咪一個人啊，即係食白果， 都應該有嘅，其實我唔記得咗啦，總之阿燕姐我當時冇，阿燕姐姐就唔 係，即係可能陳慧琳被拒絕咗， 係啦，我就話黐線， 就阿燕子就再介紹另外一個 friend 俾你， 好似溝到女啦， 溝到女 我唔知啦，我都話黐線啦，我就冇啦，但係總之嗰日有冇搞咯，唔知啊嗰晚，咁當然我翻大陸唔止一晚啫嘛。 Okay, 咁我咪咁第二日咁約阿燕子出嚟食早餐定係食下下午茶啦，邊有早餐咧？跟住阿燕子就話：，你走寶啦，琴晚介紹阿陳慧琳俾你，你又唔做，我哋唔好講少啦，邊度得啊？因為佢真係，喂，佢唔係五嚿水貨色啊嘛，坦白講，佢真 係咁。我又問你啊，你又成日同佢玩啦嗰陣時，咁有冇仔帶佢走先睇你？即係佢揸嚟玩， 佢唔帶其他，即係唔帶嘅， 即係佢揸嚟玩嘅啫， 揸嚟玩嘅啫， 玩完就走 啦。所以我更加唔覺得嘅咧，因為變咗朋友啦嘛，玩咗幾次之後， okay、 因為我哋黐線咯，跟住話唔係嘅，你搞到人哋好魚啊， 係咩？ 我跟住話係咩？我話得喂，不如屌你老母今晚， 咁得唔得啊？ 咁嗰晚今日就已經出咗啦， 咁樣 出咗啦，咁咪俾唔夠啦，咁咪長期 keep 住一個咁嘅關係啦。咁你知道我窮㗎嘛？ 唔係，即係總言之，佢介紹俾你嘅就係五個就 OK 啦， 唔使 即係唔使講㗎啦，已經 唔使講㗎啦。 得風格。 咁當然我會有時醒阿燕姐姐啊，唔係阿燕子同埋我契妹啦，我要醒下，即係一二八啊，醒下佢啦，買下嘢啊，預數用啲禮物俾佢哋啦。 咁你可能阿陳慧琳都要插翻一嚿水，你係燕子啊， 唔知啦， 即係叫講，即係講啫，即係咁講。 咁跟住咪 keep 咗一個又幾長嘅關係咯，幾長嘅關係咯。咁啊，去到有時窮起上嚟，我冇錢嘅，得翻一嚿水。我又上過幾份。咁啊，嗰啊 唐六樓， 我上幾份。咁跟住佢哋走去玩完之後三四點翻嚟，就同我瞓咁又搏嘢咯。咁我話有啊，俾多啲，冇啊，俾少啲咯。 哇！你咁衰㗎？ 好撚衰啊！咁跟住俾下窮啊嘛。咁嗰個時候開始就冚家產啦，冇錢啦。 即係嗰陣時，你可唔可以話同佢係半情侶關係？ 半情侶關係嗰陣成日出嚟㗎啦，成日出嚟㗎啦。但係 即係好老實，即係如果佢可以，即係你鍾意俾又得，唔俾又得，或者俾唔好話唔俾啦，即係俾多俾少都得嘅，係同你有感情㗎啦。 算有啦， 即係可唔可以咁講？ 即係禮我啊！真係禮我啊！真係禮我。 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如果冇感情唔會咁樣㗎喎，或者佢點都會拗你嗱，即係好老實。你嗰條 拗都冇拗。 係嗱。即係佢有時未必俾你攞錢，但係我哋有時知一個女，即係我哋出去玩多，依啲好取要又要你買依樣買嗰樣又 買 又 啊， 唔係即係唔好講依啲，即係同你去行街又話中意，即係你明明先，即係傾偈印象中你知佢係貪你啲錢，定係覺得同你好玩 真 係 純樂做， 即係真係嘅你， 即係我好玩啫嘛。 你得唔得啊？成日喺度吹水， 我份人好玩啊嘛。喂， 唔係你有冇吹水先？ 冇吹水。咁最後嗰次咧， 定係齋交易定係真係有冧嘅？如果你 有冧， 佢你感覺真係冧， 佢冧我啫。我就冧都冧佢嘅，但系就我係 即係嗰次已經係唔會再包 養啊嘛。 O K， 咁最衰有一次又係使曬啲錢， 嗰剩翻一嚿水，咁又系俾佢咯。但原來嗰張嗰一嚿水係假嘅， 好，我哋 一 隻 就係呢張雞嚿一嚿，即其實阿陳慧琳都窮噶嘛，咁嗰嚿水佢又攞嚟食飯，撲街。 唔係佢嗰陣時日頭都冇工翻， 冇嘢做嘅， 即係靠你， 即係靠我養， 即係或者可能另外有個男朋友，即係 冇都冇啊，都冇啊，我好清楚啊。 哇！咁點生活啊？ 燕子同我講啊，咁我 又唔做嘢， 我信得好密噶嘛， 我哋信得密，即係都夠嘅，即係你俾啲錢都夠嘅。 咁我五嚿水一次。咁一個月咁樣我都俾三次㗎嘛，或者可能俾兩次啦，都係一千蚊佢。 咁、okay, 即係可能有時有嘢做，有時唔 會。係啦係啦，咁總之就係、是，咁咪食飯咪黐仔㗎囉，同啲仔出嚟食飯囉， 係 就唔使錢。咁樣啦，其實佢最緊要租啫嘛。咁有一次我又俾一嚿水，我唔知原來係假嘅。 哎呀， 咁佢又冇錢喎，佢攞嚟埋單。 咁啊死 貨！咁仆街啦，咁食唔知食飯咩啫？跟住就今日同事就嬲撚咗我啦，佢嬲撚咗我就冇見啦。咁冇见，咁佢冇新计㗎嘛，跟住呢就下海。 哦咁下海。 下海。 真係去夜总会。 去夜总会做。 卡拉 OK 嗰啲。 係啦。就咁佢当然啦，佢就同阿燕子讲话佢係做金鱼㗎啦。咁其实金鱼定木鱼我唔知啦。咁其实我估应该咩啦。咁最后呢就有一件港仔。一件港仔。咁有件香港仔呢就有老婆嘅。咁啊， 港佬啦，仲 港佬啦，港佬啦，有个老婆嘅，咁啊，沟阿陈慧琳咯，咁沟咗之后，跟住咪着头勾尖咯， 唔系错啊，佢系呃阿陈慧琳话会同老婆离婚、啊，不过后屘真系好嘢，真系好嘢， 啊， 即系嗰阵时我识阿陈慧，即系我识你嗰阵时已经你哋已经系完晒，佢已经系俾嗰条佬包咗一段时间噶、啊，真系包啦， 嗱，我知， 即系因为要对翻睇嘛。真係包嘅，即係俾錢可能都好嘅，都唔係俾得少嘅。好似話條友都 OK 嘅， 都有錢嘅，有錢 嚇、啊，即係包到佢起嗰啲啦。咁、佢生活就大大改，即係自從冇跟你之後咧， 就大改善啦。 生活就大大 小空間大改善啦， 係啦。 哇！ 咁後屘咧過幾年啊，真係嗰條佬咧，因為我哋嗱、其實身邊嘅人即係好老實。我哋另外一個 friend 同個好靚仔嘅 friend 一齊。个个都话你唔好跟佢啦，你冇幸福噶，你唔会同佢一生一世啊！ 揾靓丽士 系咪先？阿牛啊，所有 系咪揾靓丽士啊？ 系咪所有人身边嘅人都曾经讲过？咁、佢都中过走埋去。 系啊， 咁而家咪卒之都冇可以唔可以长相厮守咯？ 冇啊冇， 俾对方出卖咗咯。 唔算嘅， 即系俾对方背叛咗啦。 咁啊， 一定系背叛噶啦，一定背叛啦，系咪先？ 嗰条仔沟女啊嘛， 系咪啊？咁但系。而家陳慧琳咪真係修成正果，佢、後屘咧就成話影埋啲相擺喺朋友，嗰陣時賣 QQ， 即係我都唔知點啊，我有意無意係唔知喺邊度立過咧，啊佢擺埋後屘生埋個女啊， okay. 生個女真係啊，即係依個肯定噶啦， 我都知，全部都知， 幸福生活真係好似係修成正果咗， 就咁正果咯。 但因為點解咧？又想講翻。即係嗱，你話你上一集講嗰個貨櫃車。司機跟住離咗婚同條女同佢結婚，但可能未必生細路噶，因為嗱佢可能就係 我都生咗路，都要生咗。 咁啊當係收成。如果生得嘅話咧，我又覺得叫都收成正果啦。即係有啲係真係呃你個身份證落香港，跟住入鐵 啦， 你再有打緊碼啦。即係你明唔明先？唔生嗰啲就唔會生噶，多數都 面子咪 咁樣咯，係 咯。咁咪形成咁啊，咁啊，起碼有啲叫收成正果啦。咁仲講唔講到工 資啊？公子唔係我想講陳慧琳，公子唔撚講先。 下個禮拜講。 你又講到自己咁威，又話冧你，有乜證據啊？又話好，之前未開麥嗰時又話床上功夫好真定假啊？ 喂， 有冇得威啊？你係咪即係點樣先？ 喂，你要 即係你唔好呃嗱，我最即係我覺得你好似有啲吹水成架，即係 唔會噶嘛？ 即係我識你咁 講。你好撚簡單啫嘛。 因為陳慧琳真係 你唔使問我噶， 陳慧琳真 係你問阿燕子咪知咯。 我知道，即系我就当你俾五嚿水交易嗰啲咯。我知道， 系 咪就？但系就冇话佢冧你。你话到燕子，你话到阿陈慧琳冧你， 有 我就唔系好信。真 系一嚿又得，两嚿又得，而且呢啲说话系燕子同我讲啊嘛。 即系话阿陈慧琳冧 啊，中意我噶嘛。 Okay, 即系讲到明啊嘛。 Okay, 咁我讲到明，我系唔中，我系唔会同佢一齐噶嘛。即系我都浪子噶嘛，就屌你老，你老当我流啊！ 你系咪吹？ 未拎做个浪子啊？ 嗱，即係點解我即係各位網友可能 燕子你都識噶， 唔係我識， 你問燕子咯。 等等先， 係咪先？ 即係點解啲網友，即係你知我從來好少咁樣質疑你㗎啦。 就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冇有你，因為你冇有你未見過陳偉林， 你都知㗎。其實 陳偉林係真係傻女嚟㗎。 其實你都知㗎，你都接受唔到。 唔係 我溝到靚女，我 因為因為唔係因為我唔係因為我識陳偉林嗰陣時咧，佢應該都廿中啦，廿中廿尾啦，可能 係咯係咯係咯，三十歲。 咁如果話跟你嗰陣時，應該係真係仲 正，係 咯。咁我咪唔想信咯， 九歲啊！ 唔係我就唔信咯，我咪質疑你 咯。咁係咯，你冇。咁都唔使問，你問阿燕子，阿燕子咪知咯，咁樣熟。 咪有咩？ 阿燕子都話你屌你執，你真係走寶啦，都而家咁講噶。 咪咁又係咪又？ 咁你而家嗱啱咪講啦，而家就都有後悔嘅。 真係得後悔啊！ 哦，而家都做緊好撚傻啊！你講。 而家就好啦， 冇咩做啦，最衰冇咩做啦，可能冇咩做。 咪好啦，冇見過。 冇咩做啦， 咪有機會 假人民幣，咪冇咩做咯。 都唔係嘅， 最撲街就假人民 幣。咪後屘都有見過面。 見過一次咯。 唔止都會出嚟 一次咋， 屋企都食下嘢 係嘛？一次 我見我就見好多次喎。 係咯，你咪可以見咯。如果你諗下，我咪唔見咯。 哦，可能係。如果 你諗嬲鳩 咯，可能 計啊， 可能係。 愛嘅反面啊，啊有個理由啊。咁啊，公子唔講啊，留翻下個禮拜講啊。 都可以啊。 咁啊， 即係講緊都仲係講緊包牛哥。 係係，咁你要出埋下個禮拜又係出埋朋友邊咯。 哦，好啊。 呢只出埋我啫嘛。 出埋你。 係先，咁下次啊出埋我啲朋友啦。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再都系二奶片 ，OK 呢个沉包就二奶片，咁啊，下个礼拜再见，拜拜。